锵锵三人行，你们好，徐老师，阿宝。嗯，今天咱们的话题我决定叫杞人忧天。杞人就是咱们仨。嗯，天呢就是最近的 天气。 天气，哎，你前一阵在北京吗？说北京热40度，我那朋友说。 我那天感受特别深，我觉得这个地球真的有很大的问题。因为我是在北京做完活动，然后呢刚好是北京最热那几天，就我打开报纸看39.8，然后你一出去呢，就是从饭店里面走到外面去，那个热气是这样，就如果是做动画的话，就这样，这样来的那种感觉。爆热，热得不得了，而且我在北京喝了超多水，我平常不喝那么多水的。可是我那天从北京坐飞机到香港，香港下大雨， 暴雨。 那天的雨大到一个境界哦，就是大到我觉得飞机其实都很在路上伸手不见五指的那种，就你看我前一个人，其实看不太清楚，而且那个雷哦，说实在的， 我这辈子没有听过这么响的雷。 我半夜5点钟，我睡在香港的家里面，我这样睡，突然。雷声作响，我就感觉好像在拍戏一样，不要，就那样就醒来了。因为那个雷大到，我以为我隔壁住的是10大恶人，要去劈他，很近很近的那个雷声。 哎呦，你说雷就是这个雷，我做梦啊，哎，所以梦啊非常值得研究，真好玩。我那天做梦呢，梦见呢我身边睡着个女的。不是什么关系都没发生啊！ 我没看见，我没看见， 我也没听到，我没听到， 我没说假话，就是发现身边睡的女的， 真话才可怕。 但是后来呢，我本来就是我也没有采取任何动作，只是身边睡着一个女的。我本来有什么想法呢？可我突然老觉得旁边有人，卧榻之旁啊，还有人。那个人呢？ 第三者 打一直在打呼噜，打那呼噜。哎呀，他老打呼噜，打呼噜我就躺着，我也不能动，是吧？打呼噜，打呼噜，打呼噜。后来我想起身看看到底是怎么回事，我这一起醒了，我才知道，整夜窗外在打雷，窗外的那个雷声啊，成了我睡梦里这个人的连续不断的呼噜声，不知道呼噜了多长时间。 这是这个雷，大自然的借条啊，警惕你在梦中啊，也不要太身心啊。 对，他在提醒。 要守不住就天打五雷劈啊！ 这个雷声啊，知道他已经看到你了嘛，对不对？你的梦境的这种桃色梦哈，他就提醒你。 这个梦是有解的吧？这就是说人要管着自己的色心， 我们 对不 对？ 是你才有色心了，我们两个做那样的梦，就纯粹就只是打雷而已了。 你以为你们是庙里出来的吗？ 没有。可是我那天真的有一种很深切的感觉，就是这个地球有很危险，真的很危险。因为我是同一天经历了两个截然不同的天气， 是是是， 而且就是只差2-3个小时飞机的那个路程而已。 徐老师，上海你们家乡也高温呢、啊？这几天 不谈不谈，那个都不重要。你们这些啊，都是身在福中不知福。 怎么？ 你这种39.8度就叫死了。德里啊，我刚去啊，它晚上最低温度39度啊。 晚上 啊，它早上都46度啊。它硬度是这样的，它50度啊停工，所以当地人就抱怨，当地的气象台啊，再热再热，就是49.4度。听着啊， 这不让他们放假就对了。49.4度 还不能放假。最低温度39度，所以我去了以后，你知道我去泰姬陵玩最有名的风景点，几点去啊？6点去。那导游说了，6点的时候39度， 你们还受得了？ 你要中午去、下午去的话，那就44度了。所以我们6点去，可是到了那边那奇观呢、啊？那泰姬陵外面有公园呢、啊，坐着好多人呢、啊，印度人，他们也没穿长袖长裤。我就问他们，我说6点坐着那么多人干什么？大家就很空坐在那里，他也不睡觉，就坐在那里。所以我当时在想，中国啊，锦绣大地啊，你明白了我说这个意思？身在福中不知福啊，人家就那么多的时间，我说过了嘛，现在发展到那么今天，只有10%的人有空调，大部分的人是24小时都在40度上下。我才理解威尔斯那写世界通史的人说解释佛教起源，他解释怎么说的，他说在那个地方最简单的生活就是最美好的生活，谁要想比别人多做一点呢，那是比世界上任何地方都更加痛苦的事情。 热死了， 这佛教的起源呢、啊、他才这样来解释，哎，我这是有亲身体会。所以回来以后你们说上海什么36度，北京39度，我觉得 小 case 啊，我们祖国真是风景这边都好。 哎呀得了，不是这样，他你说那个那边的气候过去是有一种常态气候的，咱说有的地方热有的地方冷、嗯、现在气象专家不都在说吗，中国气候反常，不光中国反常了，整个全球都反常，北方那么热，南方这个大水啊，多少人这个受灾啊，而且这大水人家说现在好像要有往北移的这个趋势，就这个天气啊很不对路，你不觉得有点惶惶不可终日吗？ 其实天气是一个原因，可是大水啊，我那天看了一个香港报纸的社论，他就有在讲，其实这个大水是中国经济开发到后来必然会遇到的一个状况，因为那个时候比方说要帮农民争取多一点耕地，因为毕竟中国人太多了，然后也希望农民能过好一点的日子，或者是粮食多一点，所以呢他们让很多的湖泊就填湖争取耕地、 嗯嗯、 或者是呢在一些河道上做了一些处理或者怎么样的，所以当大水真的来的时候你没有办法疏浚，就水去不了了，然后呢所以你说当水真的来了，说实在可能在不知道多少年前也曾经遭遇过这样子的大水，可是那个时候呢可能死没这么多人，可是现在就是因为这个环境承受不了这样的天气了， 嗯嗯， 所以水下来的时候呢就会造成这么大的灾害。 哎呀你说这个，我那天下那个大暴雨大水啊，我就觉得就要不说什么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呢，我就感觉因为我还那天开着车，就我们上班上到半夜里开着车回去，哎呦我觉得那车跟军舰似的，我就享受到我这个吉普车哗两个这个你知道吗，就跟军舰一样在街上走， 然后你高人一等、 嗯、可是后来呢拿过来，他们拿过来一个给咱们锵锵三人行的观众来信，我看了也是稀惶啊，但是这个来信呢咱只能当成小道消息，因为他好像跟官方的这个咱不知道能不能对得上啊。这位朋友说，我的老家是广西象州县罗秀乡，昨天就6月23号，前天6月22号我打电话回家一直打不通，今天打通了我姐姐家里的电话，终于打通了。我姐姐说罗秀下游的麦棉村、三里村、乌来村、夏令村、古车村、运江镇都被洪水冲没了，有一个小村落人只有300多人，洪水爆发的时候全村只逃出了100多人，剩下的全部失踪，至今还下落不明，好多老人小孩至今死不见尸活不见人，有一个老头洪水淹进他家里时，他非要去牵他家最重要的财产耕牛，结果连人带牛都失踪了。罗秀河漫到罗秀大桥，河水中不时看到淹死的牛的尸体、老人小孩的尸体，起起伏伏浩浩荡荡漂流而过，有些尸体沿途碰到树枝还卡在树枝里一起漂流而下。这是他的家乡啊， 太惨了。不过我真的觉得这个地球哦真的被我们人类摧毁了差不多、 嗯、 比方说我们一定觉得什么，我们一定觉得我们长大之后比小时候热比小时候热，冷也比小时候冷， 对， 所以那个天气特别反常。然后你比方说像我走在北京的路上的时候，因为我大概10年前去北京的时候也是夏天，我觉得也挺热的，但不是现在这种那种热是冲着脸来的那种，就是恐怖啊。我觉得跟大日子过得越来越好也有关系，比方说空调， 对， 你有站在冷气后面的经验或站在电冰箱后面的经验吗？那个地方真是不正常的热。 你说的非常对，阿宝，你很深刻、嗯、你知道吗，就是说世界上能量守恒知道吗， 嗯， 这就是咱们用空调啊用什么你都没想到，没什么东西是消失了的， 对， 你这儿冷了外边就热了，大家集体的都把自己那儿弄舒服了，外边就全完蛋了， 嗯， 这温室气体这些， 所以说香港啊是动感之都。 哎，对，今天报纸上讲有意思，说哎香港真好玩，我跟你讲这个，对我一个大陆人呢对香港这个印象，空调的印象有变化，我到今天看到报纸我才如梦方醒、 嗯、 我刚来大陆的时候，那个时候崇洋媚外，不是刚来 香港 的时候，跟大陆人说你瞧人家香港什么事儿就是这么专业，人家商店里的空调开的你得穿棉袄，这叫专业，哪像我们北京那百货商场跟温吞水似的呜呜嘟嘟的，人家说到商店想凉快会儿比在外头还能热了，就我就这是我夸奖香港了、 嗯、 但是今天地球之友发出庄严的通告、 嗯、 说香港 动感 之都，那个动是这个 冰冻的冻， 冰冻的冻。说这个空调开的过猛，有些这个街市啊16度，然后这个家庭主妇们呢，就因为怕冷不敢去买菜，在里边的那个小商贩儿，那老婆婆，我一看拍一个照片，说一个老婆婆去买菜，开始的时候老婆婆还硬挺着，逛了两家之后就哎，伙计有没有棉袄借一件我穿上，缩在那个街市里边，哎呦冷的，说香港本来说应该保持在25.5度，你看我们香港同事都知道，我到香港我算学会一招，你看我在深圳就穿短袖上班，到香港我都穿长袖，就是因为从坐火车开始，从红磡坐火车，好家伙，你要每次经常做节目的时候鼻子就囔囔了，就是因为你要穿短袖就感冒了，就香港这空调。但是地球之友的担心就是你这种担心，就是你香港这样是滥用能源的，你这个一下把空调开到这么冷，你对环境造成多大的危害，你没必要冻成这样。 你知道动感之都的原因是什么？ 什么？ 资本主义。 哦， 他一切以做生意人为核心，你知道做生意人在中环那都穿西装打领带，他们下来九楼，他们坐地铁，所以这个温度是根据他们穿了西装。香港你知道那些人一年四季都是穿西装，对不对？他职业需要，所以以他们的标准为核心标准，所以他们去九楼，你要是开到25-26度的话，你那短袖舒服了，他那西装可就惨了。他投诉可比你投诉力量大，他们那些哈，你知道资本家嘛，财大气粗嘛，所以香港叫中环价值观嘛。现在不讨论香港的核心价值观是什么？中环价值观 就是金融 自由民主，那些不去讲，他那个冷气温度就是中环价值观冻出来。 没错，是照着那些穿西装的人的温度设计的， 就是这么一回事啊。这就是资本主义的内在矛盾，我们好好批判一下。 而且真的是资本主义啊，资本主义的这个香港，你就会感觉到人类未来发展的一个趋势。说实在的，我觉得作为大陆人，我现在挺喜欢的。我们大陆还活得比较野放的，就是跟我也觉得经常好像在城市里也像在旷野上一样，随地吐痰什么的没事。但是在香港，你会感觉到你80%的时间在室内了。我就有时候想科幻呢，未来人类啊，没准就是这样，生活在大罩子里了。香港就是这样，因为你最多为什么可以穿西装？你擦肩而过就进了房，房内就是空调。整个你一天80%的时间是在这个人造温度 里， 资本主义啊，去广告吧，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好，现在到阿宝阿启启阿宝这个启人很担心出问题哈， 就因为真的我觉得这个地球有越来越糟的状况。去年我看了一部片《明日之后》嘛， 对， 内地翻后天 The Day After Tomorrow，我真心希望那天来的时候，我比别人先死。我觉得我活不下去，我真的活不下去。你说那些人又要什么攀高啊、救助啊、在水面游泳啊，或者是掉到大楼下面啊，或者是烧火取暖。 所以你看， 我真的很想知道到底有多少人活得下去。 这就反映你的脾气，你这脾气就是个急脾气，所以什么事儿一看就哎，我想死了，就不活了，就烦了啊。 我有一次讲节目里讲到这个农民砍柴啊，造成水土流失，对洪水的一种间接性的影响。 对，徐老师去过云南。 对对，结果呢，就有网友批评我说：“你看人家意大利也发水嘛。”是，全世界都有自然灾害。美国说实在话，每年它龙卷风啊也死很多人，对不对？但是我觉得这事情总是分两个层次来讲，有些是你怎么防都防不了的，那但是有些是人为是可以。你刚才讲到填湖的问题，我去了那个滇池，大滇小滇，小滇就填掉了。你知道云南这个整个昆明为什么四季如春呢？就是因为有这个滇池起了一个气候调节作用，对不对？可是呢，五几年的时候，为了要造田嘛，就把那个小滇给填掉了，那也变农田了。可大滇一去，哎呀，我真是不知道发什么感想好了。那个水呢，用那个朱自清还是俞平伯的那个《桨声灯影秦淮河》的一句话，叫浓浓的绿着，这是我小时候非常喜欢的一句话。这个湖水啊是浓浓的绿着，它绿到个什么程度啊，像绿豆沙这样很浓，就不像水。 我虽然没去啊，徐老师，说来巧，我昨天晚上刚看见我朋友去云南拍的这张照片，他写的标题就是富营养污染的滇池， 浓浓的绿着，好看是很好看。然后我就问当地人，我说这个青山绿水，这个水怎么这么绿啊？它都是尸体。 都是那些核那个水藻啊， 啊， 水藻过分发达，然后它尸体浮上来，所以这个味道是一塌里糊涂， 负有机污染。 然后我就问他们，我说这什么时候开始的？90年代才开始，92、93年以后，他们每一个出租车司机也好，划船的也好，所有昆明的人都跟我说，他们小时候的滇池是怎么怎么的清。 哎呦， 就是最近的十几年，大量的工业水进去。助长了里边，这具体详细我不懂了，他们现在已经请了，花了很多亿了，请了日本韩国的一些专家来搞那个净化。这你说这个自然不是跟人完全有关系吧？一个相反的例子是汉城的那条河吗？那条河吗？他们说十几年前是非常脏的，最近这十几年他们花了大功夫，现在这条河就变得比较清了。所以我就真心希望滇池啊能够回到那个青山清水啊，不要青山绿水啊。 他要不回来的话呢，就给他改个名，把这滇改成疯癫的滇就行了。 可是这也证明了，就是其实有的时候不好了，当年可能没有办法做这么长远的规划，当年真的是觉得人民能够填饱肚子就已经是不幸中之大幸了。可是说真的，你要让地球恢复原本的样子，你所需要的不管是花费也好，时间也好，都比你破坏要来得快。比方说像土石流这种东西好了，你可能觉得砍一个树，哎呀，我们又多了一些纸啊，又可以做家具啊，只是暂时的事情。但是土石流会让你好不容易建起来的家园迅速不见。 对， 我前一阵子又看到一个，前两天就在香港看到一个就是公益广告，他因为香港最近也是很多地方也淹水，因为雨也下得很大，他就呼吁市民爱护你们的下水道。因为你以为下水道是最脏最不堪，什么东西都可以丢在里面，但是就是因为有太多人，比方说抽烟就把烟头丢进去，你一人丢一个，香港600万人就有600个烟头，当然没有那么多人抽烟了、啊。然后呢，你丢的脏东西，有些人可能会把死猫死狗放水流或什么什么之类的，它堵塞了你的下水道，将来你的水来的时候你就去不了。你现在做的任何一个小动作，你以为只是造成你小小的方便，但是都会造成非常非常长远的伤害跟影响的。 对，阿宝说的非常对，但是这个我最近也碰到一个问题，我觉得某些部门，这个环保部门呢、啊，政府部门呢、啊，你。我们都在说什么中国人陋习啊，不随地吐痰。我说那行，我不随地吐痰了，那就是有了痰呢、啊，我就吐到那个 卫生纸 里， 对啊，没地方丢。 给我拿着，我走了5分钟，我没看见一个垃圾桶，你让我丢哪？我走了10分钟，我那个卫生纸啊已经化了，我最后我就捧着一团我的痰化着纸浆，我捧了足有半个小时，我找不到一个垃圾桶。那你说这是我的陋习还是？有些你该干的事儿没干的，将来让中国人民每个人捧着一口自己的痰到处找垃圾桶吗？咱们去一下广告，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哎，阿宝跟我们学学，见到有些人吐痰的技巧。 不是，因为刚文涛这样讲，我刚突然想一想。其实中国人可能是全世界最环保的民族， 嗯， 因为他们用的卫生纸实在太少了，因为在不管是吐痰也好，或者是擤鼻涕也好，大家都 节约用纸， 非常节约。我每次去内地 回归大自然， 我每次 少用纸啊。 我每次来内地，然后拍戏的时候，我都对于那些工作人员啊，真的是五体投地的佩服。我觉得他们彻底体现的是当年啊，《神雕侠侣》裘千丈。女士，她不是有个吐核的那个功能，因为她四肢都断了。 对对对， 中国人就是有这种功效。这个痰啊，吐的之远之准；那个鼻涕吐的之洗的之远之准，而且完全不近身。左鼻子用完之后还可以右鼻子，然后呢再往树上这么一抹，多干净，又很环保。 知道吗，阿宝？ 嗯， 我们上那个中学的时候，我们班同学就有这技术，画圈的，在墙上画圈、嗯、男同学比赛吐痰。把把中红心呐，呼，叭一下，它那痰呐，它能凝聚的非常的浓，非常的硬，叭一下就是。 都拜托， 我还练过一阵。 人家现在吃午饭呢。 啊，我吐不了那么准，我八九环吧。我但是我们班那同学真能吐红心，准。不过哎，我讲点学术上的事儿啊。我最近觉得不是杞人忧天，我跟你说，你们有没有考虑过一个问题？就是说我们这一世的文明只是人类历史长河中某一世的文明，已经有很多文明了就灭了，为什么灭了？我最近看了一系列的 纪录片最新科学的证据，像这个金狮身人面像跟一些金字塔年代是不同的，那是上一个文明留下来的，就是4200年之前延续了1000年的文明，咱们这文明延续了有几千年了，那个时候埃及延续了1000年的文明在100-200年之内突然消失了，但是发现出来人的骨骸啊在吃小孩，所有的成年人在吃小孩，说为什么这样，一直以为是政治斗争，还是以为是什么革命了，还是什么，现在这专家越来越发现证据，现在不就是正赶上一个什么小冰河时期，那一年欧洲寒冷，埃及这个地方尼罗河的水少了，水一少土壤沙漠旱灾，然后一连说了好几个，包括那个克里特岛那个米诺什文明，过去也不解就是到底怎么灭亡的，现在知道是它附近一个岛上啊火山爆发引起这种海啸或者引起什么火山灰之类的灭亡了一个文明。玛雅文明，玛雅文明这离很近，1000多年之前吧，大概是玛雅文明怎么灭亡的呢，旱灾，在这种森林的地方啊发现了罕见的，出现了罕见的旱灾，所以导致整个文明痕迹都无处找寻，就没了，这人都没了，过去都是不解之谜嘛。还有像你刚才讲的圣经里边这个索多玛俄摩拉说上帝毁灭这个城，现在地理学家们在寻找，就在死海旁边，这里当年有自然灾害成为民间传说的依据，发生了大地震，这种地震到了什么程度，神户大地震出现过，土壤液化，土壤啊地下水出来了，整个为什么连那个城整个消失了呀，因为土壤一液化，就一个就这个房子就像陷进流沙一样，哗哗哗哗陷进去，一直陷到死海的海底，所以那个索多玛和俄摩拉大家说你现在去死海海底发掘，没准能发掘到遗迹，你看这几世文明啊都是天灾啊，都是天灾。 接着下来为您播出网通凤凰子夜快车。